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四册的第三个对话。 OK, Section C, at the airport, 是在机场发生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单词。Delay 代表是延误或者是耽搁，这个在机场常出现的一种情况。 The plane has been delayed, 因为天气的原因，那么出现什么情况。第二个是 board, 登上飞机，常用的是 be on board。所以如果在飞机场的时候能听到一些 announcement, 就是要求大家 be on board, 就是登机。 登机卡英文呢应该 叫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P-A-S-S。下一个 right, 就在，这个是用于强调。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别。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在英国考驾照的时候，他对考官说 turn left,问考官是不是往左边开啊，那个考官说 right, 然后他直接就往右边开了。实际上 这有点蛮拧了，这理解上 是、啊、所以这个 right 实际上代表就是确定，是 sure 的意思，所以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下一个 no smoking section, 那么周老师您觉得现在这个 no smoking section 都改成什么样的称呼了呢？ no smoking section 现在应该是 smoke free section, 是这样的，大家都戒烟了，所以不可以再抽烟，叫 smoke free section。 所以作为外语学习者，在这个方面应该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吧？ 是这样的， 率先这个禁烟。如果大家实在想吸烟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到有天的地方去吸烟。 是这样的。Depart, 起飞或离开，这个词非常重要，它相当于我们的 leave, 它的名词叫 departure。Departure 后面直接加 ure, 所以在飞机场到达厅用的是 arrival, 那么起飞或者离港厅我们用的是 departure。 Departure, arrival, 到达或者是离开，还有国际到达、国内到达， 对，我们用的是 international arrival, 那么那个就是 domestic arrival, domestic。 而且现在呢，随着这个三号航站楼投入使用呢，那也有很多航班呢开始在不同的这个 terminals, 所以大家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呢应该记住自己的航班，你的这架航班它是在哪个航站楼起飞的。 是这样的，而且建议大家到 T3 的时候一定要提前45分钟到达，因为我那天去了就差不多迟到了10分钟左右，因为我按提前半小时去的，最后就是没有登上那个飞机。 由于天气或者是其他原因呢，很多航班都会被 delayed, 所以大家一定要 check it out。 有的时候你拿到了这个 boarding pass, 这个登机牌之后，你看它如果要是在登机口，比如说是5号登机口，但如果飞机延误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改在其他的这个登机口或者是更换登机口， 是，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登机口也就是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 gate, G-A-T-E, 大门，那么 gate 8, gate 5, 这样的说法。 不过现在有电子客票了，非常的方便， 是这样， 大家只用带着护照啊或者是身份证就可以了。 是这样。Altitude, 我们叫高度，那么同学说可不可以用 height, 也可以 H-E-I-G-H-T, 代表高度。那么这个单词有一个非常相似的词叫态度，叫 attitude,A-T-T-I-T-U-D-E、 yeah. 那么另外还介绍两个词非常重要，我们在谈论地球仪的时候英文叫 globe, G-L-O-B-E。 那么谈论地球我们要提到经度和纬度，这两个词是跟高度一起派生出来的，我们有一个经度叫 longitude, L-O-N-G-I-T-U-D-E, longitude, L-O-N-G-I-T-U-D-E, 另一个叫纬度叫latitude, L-A-T-I-T-U-D-E。 从 altitude 这个词呢我们引申到了这个 attitude, longitude, latitude。 是这样的，经度、纬度、态度、高度四个度。那么各位同学想到这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可以想到 attitude determines everything, attitude is everything。另外呢，我从白杨老师那学到记单词记这个高度这个词，比如说大家要注意这个 L 这个字母，这个字母 不就是比较高吗？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它是高度， 对，非常形象生动的一种记单词的方法。例如就像我记一个单词，英文叫 sentimental， 叫伤感的 sentimental。 那么以前有人唱歌的时候就唱 sentimental sentimental， 那你想一下，你吃了 sentimental 当然很伤感，所以伤感英文就叫 sentimental。 还有 blame， 不累吗？ 所以就是代表责备， 没错，你就不要责备别人，你就不累了， 是这样的， 也就没有 sick 了。OK， 下面一个词呢是牢牢的， firmly， 也是一个副词。 实际上这个单词的话，它的名词用法更常见， firm。 很多人说，咦，它不是代表形容词叫牢牢的吗？那么 firm 在做名词的时候代表 company， 公司，我们常用的普通的公司用 company。 那么如果要是说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要用 firm。 firm 这个词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和公司相关的。 下一个单词 in case of， 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 in case of rain， 在下雨的情况下， in case of emergency， 在紧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我们在口语中常用的以防万一， just in case。 例如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家里人就和我说带一把雨伞吧， just in case， just in case， 以防， 对， 以防万一。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otherwise， 否则的意思。 前面说了一句话，然后后面说对这种情景进行反对，否则 otherwise you are going to be sick。 比如今天我不带伞， otherwise you are going to get wet， 有可能会浑身都湿透了。be thrown against， 被摔到什么什么上， against 后面是摔到的东西上。例如摔到地板上可以说 be thrown against the floor， be thrown against the floor， 被摔到了地板上。 catch fire，着火，那么前面的主语必须是某样东西，例如这个大楼着火了，英文叫 the building catches fire， 或者用过去式 caught fire， 例如你身上着火了， you caught fire， 怪吓人的。 Something catch fire， 什么什么东西着火了。 对， 但是我也想起另外一个词组叫做 set fire on something， 那是人为的去纵火，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这个 catch fire 强调那个火一烧着的一瞬间，如果要是这个火正在燃烧叫 be on fire， 例如 the building is on fire 与 the building catches fire 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词呢是 thrilling， 令人兴奋至极，那么它常用的替代词就是 exciting， 我们可以说这个经历是令人 it's really exciting， it's really thrilling。 非常刺激，非常令人兴奋， thrilling。 大家如果经常使用 exciting 的话呢，也不妨使用这个 thrilling 来替换一下。 是，这个词非常时髦，所以大家尽量少用 exciting， 不用 thrilling。 在这个乘坐翻滚过山车的时候， wow it's thrilling、 I never had that kind of experience， it was that's too bad， that's pity， it's really thrilling、 because I'm afraid of height。 okay，还有一个词呢我想起来，王老师，就是惊悚片。 对，就是我们是比恐怖电影更吓人的那种，英文叫 thriller， T-H-R-I-L-L-E-R。 那么我是从来不看的，那么恐怖片叫 horror film， 这种片子就叫 thriller， thriller。 有胆量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是， 好，来看我们的课文 conversation at airport。 Our plane is supposed to leave at 2:10 and it's already 2:20. 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lay. 那么这个地方有固定词组叫 be supposed to， 本应该。那么比如我要责备你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you are supposed to be here， 你本来应该在这儿，结果你没到，所以叫 be supposed to do， 我们飞机本该离开， our plane is supposed to leave。 下一句话，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lay， 是固定词组，看起来有些延误了。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lay。 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lay， 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到了 2:20 飞机还没有起飞呢？ 是，就像我前两天在机场，上午11点到达机场，下午6点的时候飞机起飞的。Terrible experience。 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lay. Yes, too much delay. 这延误的太多了啊。 是、that's our flight. They are announcing over the loudspeaker now. 那么是我们的航班，这个航班英文叫 flight， That's our flight. They are announcing over the loudspeaker now. 那么他们现在宣布的就是我们的航班的事情。Loudspeaker 叫扬声器、放器。 扩音器。Loudspeaker. Flight 620 now boarding for Los Angeles, gate 14. 那么航班620号现在要飞往 Los Angeles, 洛杉矶。那么请在14号登机口登机 ,gate 14. Gate number 14. 是这样的。Where did I put my boarding pass? 他自己出现问题了。Boarding pass 放在哪儿了 ?Where did I put my boarding pass? 登机牌。 对。 Boarding pass。 登机牌有时候通常会和身份证啊或者是护照放在一起。那王老师您是怎么样放这个 boarding pass? 我把它就是过了这个 security entrance 之后直接放在我包的这个最外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就拿到它了，而身份证我是跟它分开放的。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没错。It's right there in your pocket. Don't worry, we have checked in. We've got our seats in the no smoking section. It's going to be a very pleasant flight.这位还挺会安慰人的，我觉得。 是啊，就在你的口袋里。It's right there in your pocket. 强调 right there, 恰恰就在你的口袋里呢。Don't worry, 这个是我们常互相安慰彼此的一句话。Don't worry, 别担心了。 现在我经常听美国朋友说 No worries, no worries. Yes, 还可以说 Never mind, 甭管了，这样的就是代表你放心吧。We've checked in. 这是一个常用的句型。我们在酒店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check in. 那么如果离开就叫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We've got our seats in the no smoking section. 我们是在这种无烟区坐着的。现在飞机都是戒烟的，所以就是 smoke free 的，不用担心了。It's going to be a very pleasant flight. 那么肯定是非常愉快的一段旅程。那么我们在飞机场接人的时候就常说的 Did you have a pleasant flight? 你刚才飞行的愉快吗？ 对，你的旅途怎么样？ Did you have a pleasant flight? 你的飞行愉快吗？或者是 have a pleasant flight 也是祝福别人的一句话，在道别的时候。 是，或者也可以说 I wish you safe and sound, 祝你一路平安。 I wish you safe and sound. 我以前的时候祝过别人一路顺风，然后他们说坐飞机的时候最好不要祝别人一路顺风。 I wish you safe and sound 是一路平安的意思。 是 safe and sound。 或者也可以说 have a nice flight。 Yes, 都可以。 Have a safe journey. Okay.I'm a little nervous. I've never flown before.这位开始紧张了。 是这样的，有点担心了，从来以前没有飞行过。I've never flown before.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I've never flown before. 从来都没有飞过。 从来没有搭乘过飞机。 There's nothing at all to worry about.没什么担心的 There's nothing at all to worry about 那么各位听众如果想简单表达直接就说成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就可以了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或者是就是 No worries Yes, never mind, don't worry Once you're up in the air It's just like sitting at home In your own living room 真的有这种感觉吗我当时觉得自己的手都抓着那个扶手特别的害怕手关节都发白了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坐翻滚过山车因为那个飞机有一定的倾斜的程度 对在爬行的过程很难受的 没错 我觉得感觉不像 living room 其实处理这种情况尤其是在飞机taking off 的那一刹那建议大家嚼一些口香糖可以减轻耳朵的这个负压的能力 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各位听众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once 叫一旦还有一个是 you are up in the air 这里表达的是在空中的时候但实际上